烦哟，在每个缝隙里潜望，像檐下的洞里，风一吹就被唤醒。命运是生来就注定，挣扎还以为能逃离，是谁愿陪我逆天而行，竟敢不在乎结局。桃之夭夭，春何里，红霞又叹风雨夕，江夏梦痛不知情，竹儿戏小蝶独酌一花蜜。桃之夭夭，金玉雨，一家一世一夫妻，奈何前缘今生情未甜蜜，且得秋日回霜兮。Thank you.